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53节，对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筹划。实际上，此在首先与通常把自身保持在一种非本真的向死存在中。如果此在根本从来不本真的对他自己的终结有所作为，或者说这个本真的存在按其意义来看来，不能不始终的对他人隐而不现的话，那么本真的向死存在之存在论的可能性会有什么办法得到客观的标化呢？如果这种生存论上的能在本有疑问，那从生存论上对这种能在的可能性进行筹划，岂不是一项幻想的事业吗？为要使这样的筹划脱出只不过是任意杜撰的虚构的范围，究竟需要什么呢？此在本身提供了为此筹划所需的指示吗？从此在本身中找得出这一筹划的现象上的合法性的根据来吗？现在提出来的存在论任务能够从以往对此在进行分析中为自身提供出一些在先的标识，以便迫使这一任务的计划走在一条可靠的轨道中吗？死亡的生存论概念已经定下来了，从而本真的向终结存在应能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东西也就定下来了。此外，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已经标化过了，从而本真的向死存在不能是何种情形，这一点也就从静主的方面先行标识出来了。本真的向死存在之生存论的建筑必须借助这些积极的和静主的指示才能让自己得到筹划，此在是靠展开状态组建起来的，也就是说是靠现身的领会组建起来的。本真的向死存在不能闪避对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不能在这一逃遁中遮蔽这种可能性和为迁就常人的知性而歪曲的解释这种可能性。因此对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筹划必须把这样一种存在的各环节都清理出来，这些环节把本真的向死存在作为不逃遁不遮蔽的向着曾标识过的那种可能性存在这一意义上的死亡之领会组建起来。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向死存在标识为向着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向着此在本身别具一格的可能性的存在，向一种可能性存在，也就是说向一种可能事物存在，可以有这种意思，积极求取一种可能事物，亦即为使其实现而操劳。在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的原地里经常碰得到这样一些可能性，可做到的事情，可控制的东西，可通行的东西之类，有所操劳的积极求取一种可能事物，其中有一种倾向，即通过使其成为可供使用而把可能事物的可能性消灭了。但是只要实现了的东西也还有，而且恰恰有因缘的存在性质，这种操劳着实现上手用具的活动、制造、准备、改装等等，就总只是相对的。实现了的东西虽然实现了，但它作为现实的东西仍然还是一种可能为了的东西。这种东西的特征是由一种为了某某之用标化出来的。眼下的分析只要弄清楚有所操劳的积极以求如何对可能的东西行事，不是去把可能的东西作为可能的东西，甚至再去就它的可能性之为可能性来做理论课题的考察，而是这样行事，有所操劳的积极以求巡视着，把视线从可能的东西移到那为什么东西而可能上去。正在追问的向死存在显然不能有操劳着的积极求其实现的性质。首先，死作为可能的东西不是任何可能上手的或现成在手的东西， 而是此灾的一种存在可能性。其次，实现这一可能的东西的操劳肯定意味着引起亡故，但这样一来，此灾就会恰恰把自己所需的生存着的向死存在的基础抽掉了。可见，向死存在的意思并不是指实现死亡，那么向死存在也就不能指停留在终结的可能性中。这样的行为也许在想去死的时候才会有。想去死，思量着这种可能性究竟要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变为现实，这样的思虑死亡固然不完全把死亡的可能性质取消掉，死总还作为将来临的死被思虑着，但是此种思虑由于总盘算着要支配死亡而减弱了死亡的可能性质，死作为可能之事需尽可能少地显示其可能性。与此相反，如果向死存在是必须把上面已说明的可能性本身理会着开展出来的话，那么在向死存在中，这种可能性就必须不被减弱的作为可能性得到领会，作为可能性成型，并坚持把它作为可能性来对待。然而此在却通过期待把可能的东西保持在其可能性中，对于殷切期盼可能的东西的存在，可能的东西会无阻无碍不折不扣地在其是或不是或到底还是中来照面。但通过分析期待现象所见到的向可能事物存在的方式，同我们在分析积极求取的操劳时已经标识出来的那种存在方式有什么两样呢？所有的期待都这样去领会与有它的可能的东西，这样这种可能的东西是否将、何时将、如何将确实成为现实现成的，期待还不仅偶或把目光从可能东西移到可能东西之可能的实现上去，而且在本质上等待这种实现，即使在期待中，也是从可能的东西跳出，在现实的东西中下脚，所期待的东西就是为这种现实的东西而被期待的，从现实的东西中出来并回到现实的东西上去，可能的东西就合乎期待的被吸入现实的东西中去了。但作为向死存在的向可能性存在，要这样的对死亡行事，死在这种存在中并为这种存在而暂露自身为可能性，我们在术语上把这样的向可能性存在把握为先行到可能性中去，但这样的行为岂不是内藏着一种接近可能事物的做法吗？岂不由于可能事物的临近而浮现出可能事物的实现吗？但这种接近并不取向于有所操劳而使某种现成的东西成为可用，在领会着的靠近中，可能事物的可能性只不过更大了。向死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最切近的近处，对现实的东西来说则是要多远就有